是啊，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哦，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啊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怎么编的？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你给学学。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啊， 大汽车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管穿衣管戴帽，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 啊， 我爸爸说得好，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你可别闹了， 嗯， 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怎么着？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对，是那样，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可耽误事儿了。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小乘务员，十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 真精神，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怎么报呢？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 哦， 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多清楚。 途经有哈一百， 嘿， 火车站，博物馆， 好， 文化宫， 嘿， 省政府，省医院 啊， 西厢房， 对， 红旗大街，再往前走工滨路， 对，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怎么这模样了？ 尿憋的， 这不要命吗？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你先上厕所吧。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 哦， 那什么茅房到了。 茅房到了。 净惦着上厕所了， 哎，急的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你看看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那当然了， 有俩外地的在那还直嘀咕。 嘀咕什么呀？ 哎，大哥，下车呀。 下车 干啥？下车呀。到地上了。 哎， 到哪嘎了？到那啥 啊？ 茅房。 哎，茅房。 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在厢房，咱在茅房干啥玩意儿？ 就是嘛。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走在地上面慌的， 眼熟。 我记得上次咱上那办事就在这点溜下车呢，没错。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你怎么愣说厢？我知道了。人家改名字了。 改了？ 人家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这都哪儿的事啊？ 俩人还在那胡解释 啊！ 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就是嘛。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小同志，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哦，什么呀？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哎， 他这一说报错了，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是啊，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 啊，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呵，真急了， 真急了 啊！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回头瞧瞧谁啊？ 哟， 郝市长， 认识你爸爸？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哦， 好多人都认得他。 哦，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不好意思了， 挂不住了， 刷着脸就红了。 你看 什么呀？啥呀？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抹不开了。 那你批评我吧。 啊， 这事儿都怨我。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啊， 我吃俩西瓜。 俩西瓜。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那叫水箱啊。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就说是嘛， 上厕所太困难了。 对， 我爸爸亲自张罗，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这可方便多了。 司乘人员高兴， 那是， 尤其这小乘务员，逢人就说， 嘿， 哎，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啊， 那是多大的干部。 对， 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啊。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谁没事老闹肚子 啊？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怎么了？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哦，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说早晨起来

告别了沙土脚，要重返了沂蒙山，千言万语我涌上心间，那么哎呦，忘不了中队长啊，感谢教导员呢、啊，我站了一半岗，耶，感觉就不一般。回想以后我还当个饲养员，那么哎呦，回想以后我还当个饲养员，那么哎呦， 好， 谢谢。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赵宝乐二位合说的《小街轶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品。施圣杰先生也培养了不少年轻的弟子学生，比如说我们也播过师生合作的作品，像刘同啊、邹德江啊、李菁啊等等这些学生和施圣杰先生的合作。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请您听一听施圣杰和他的弟子刘同表演的《110》。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哎，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一点荣誉 啊、他是我的大徒弟，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啊、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是，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很小就跟我学 啊， 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点什么教跟我学， 我看着像傻子，这是 别糟践傻子，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小孩儿不懂事儿。 小， 我说你想学啊？想学相声，想学相声，要背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皮儿，吃葡萄不切外去。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盘带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嗯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是，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 嗯、 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我就觉得他笨， 哎， 就笨，有时候教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那师傅 啊，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 啊， 我现在都大了。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又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汗。 现在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真的吗？ 小的时候笨 啊， 现在不笨了， 现在聪明了， 聪明。 那这样吧， 嗯， 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哎，那可以， 好吧，跟我学。 哎，可以， 好吧，能学上来吗？ 那没问题， 这甭多了啊。 嗯、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学话呀？ 啊， 几句？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啊，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我知道，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是 中国话外国话？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 啊 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 啊、 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一模一样。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不是骄傲， 那这样吧、 啊、 我别教你传统的、 啊、 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是，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以这为题 好不好 啊？ 我教你三句话。 可以，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 嗯、 注意听这第一句啊、 哎、 全一样啊， 全 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错了吧？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没错。 没有啊。 没错 没错。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错了吧？ 没错呀。 没错。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三句啊。 就是学三句 啊， 前两句都学了。 对啊，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这句也算呢， 就这句最关键 啊！ 我说错了吧？嗯，你说错了吧？嗯，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那是没错， 这还不错？ 怎么样，朋友们？ 永远长不大啊，永远是小孩。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你 不是难找，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三句话学不上来， 再来，再来，再来， 接着来。 注意力没集中， 集中你也学不上来， 不可能。 加两句， 加两句，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不可能。 注意听啊， 来。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错了吧？ 没错， 几句了？ 又来了。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啊！刚才是说个笑话。 对，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为什么？ 为什么学一学啊？就反映你们脑子快不快？ 是，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对， 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段。 示范一段 啊，你站这儿听。哎，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啊，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没有，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是吗？ 出点小笑话。 出什么笑话呢？ 有一次，这前不久，他的老同学聚会，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知道。 梅迪亚二楼，有一个玫瑰厅，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六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就是啊， 我们这朋友没去。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一推门， 怎么着？ 这同学进来了， 来了， 晃晃悠悠。到这时候已经喝了第3番了。 呵，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这什么舞台？ 这样。罚我3杯，先罚我3杯， 都喝这样了还3杯？ 怎么样？当然，3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喝完之后杯往那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你看， 我先走了。再见， 这就走了。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到了梅迪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啊，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啊，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迪亚。司机纳闷儿， 就是啊，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怎么还梅迪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喝多了吗？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就是啊，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迪亚啊， 到了。 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2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 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了，先罚我3杯，我先来3杯， 又来3杯， 倒上3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你看看，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就是啊，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这位还睡着呢， 怎么办？ 别叫他啊，然后睡会儿吧， 醒醒酒， 咱们先走。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对，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 都走了，不管我了。 行，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怎么了？ 10点多了， 没电，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就是啊，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什么模样这是？ 出租。 嚯！ 泰森。停什么呀？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什么心理？ 两个理由。 第一个， 一个是看这人喝多了，这喝多不敢拉， 对， 找不着道，找不着家，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大热天多脏， 就是， 所以开车的绕着就走， 不给他停， 围了好多人。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对， 这时候滴根滴根滴根来了个110。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就是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了，高兴了，呀，我打一个车吧。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来，坐我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他怎么说的？ 我知道你一块一一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刘同、施生二位合作的110。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奉上的是《我们出发吧》，上远和您明天早上6:30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 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妈，今年年夜饭咱出去吃吧，在家做饭太麻烦了。 按老理儿，这年夜饭还得在家吃，热热闹闹，年味浓。 那就预定国安社区年夜饭吧，全部洗好切好配好，只需隔水加热，真正解放双手，轻松过大年。 国安社区年夜饭套餐卡现已发售，只要398，满汉全席带回家。 即刻下载国安社区 APP 或者前往国安社区门店预定年夜饭吧。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G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里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英雄没钱也气短，急用钱办农行信用卡现金分期啊，不求人不抵押，费用低，掌声银行网银网点客服均可办理，手续费7.4折优惠，现金分期会分才会赢，详询95